南韓國防部向國會提交工作報告，指北韓寧邊核設施處於長期關閉狀態，鳳溪里核市場周邊亦都沒有可疑動向，但是仍然發現導彈專案相關設施有人員和車輛出入，說明平壤未有停止導彈研發工作。報告說，自北韓上個月宣布各自對南韓軍事行動計劃之後，至今沒有觀測到北韓軍方有異常動向，又指北韓軍隊正是進行夏季訓練，並且為勞動黨建黨75週年紀念活動做準備。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是上升到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四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雷暴，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2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90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7点，升1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1元，升20.5；阿里巴巴245元，升6元；中芯国际25.9，升1.05；美团点评190.1，升5.1；斯摩尔国际40.9，跌1.3；中国平安83.25，系升0.5。汇丰控股34.6跌7.5，小米集团14.92升2.8，港交所363.4升9.6，山东黄金23.45跌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974，瑞士法郎8.421，澳元5.532，加元5.8，新西兰元5.16，欧元9.0938。每百日元兑港元7.34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319。日经平均指数报22,657点，跌58点。港金现价报17,93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52美元，卖出1,94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去的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比较多车些少。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缓慢，龙尾喺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比较繁忙一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在石硖尾窝仔街有渠务工程，窝仔街去美河流方向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禁止左转入南昌街，九巴的6号 D、6号 P 和新巴的702号线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另外，在新界上水新丰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5点钟禁止由新丰路右转入新运路，驾车朋友如果经过啦，请特别小心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龙虎榜盘州精选， 信自己，事竟成。 天生丽月坐地，天生美唇有声，天生银河女设计，天生美丽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 电子曲风的作品除了是鼓励自己，亦都是鼓励所有觉得自己不够人好的人，就算是不够好，甚至乎是有点怪，都是个人特色啊。 Jazz 的中曲是既近忠于自我。作曲的冯汉铭 Hurst 陈海永，填词钟雪，编曲 Hurst 监制冯汉铭。今日星期上榜第七个礼拜，上升三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海永天生宜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018新差有先进的防伪特征，唔单止有明显的凹凸手感，仲有动感光亮图案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嘅圈好似喐紧，无论系边一个面额嘅钞票，防伪特征都喺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提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将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半过，谁敢再贪爱我，成为你密友。我人间都不太多，任你打赏过什么都有效果，以功补过，不敢寄求望能吻你，以国家愿能破我，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谈判中只敢逼你施舍这个，何必怨我不破，无人归之过，别怪就气绝都过，若再想消费我，尽快输点血液 给我。星期二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新闻嘅有 DJ Jane，新的呢首系派台作品，他哋自己都话呢首系首冰歌嚟噶。新歌嘅歌名叫做《爱的美顿书》，要做多一首成功嘅冰歌啦，又或者一首嘅惨情歌咧，要加多两滴眼泪好啦。 If you ever left my side, never let you go. Got the only air in my back pocket. If you ever left, I got psychotic. Heaven hit me crying, crying. Ooh, ooh, ooh. Maybe you're the key to my unlock it. If you ever left, never unlock it. Lonely like an island, island. Ooh, ooh, ooh. Never gonna be nobody's love. Never gonna need nobody's love but yours. Yours. If my love ain't your love, there's never gonna be nobody's love. Never gonna need nobody's love but yours. Yours. You can make a grown man cry if you ever said goodbye. 嚟自 Maroon 5，有佢哋新嘅呢首嘅派台星道。唔知道你对一个男人喊咗啲咩嘅感觉啦？有啲人可能会好感动嘅，因为呢个男士选择喺你面前将自己嗰种嘅脆弱展现出嚟。Maroon 5嘅呢首嘅新歌，今日叫做 Nobody's Love。头先嗰首歌嗰种眼泪可能系惨情一啲嘅，跟住呢一首歌如果系要喊住嚟唱嘅话咧，应该系 Happy Tears 嚟嘅。 轻轻的亲你脸庞，亲亲你脸庞，一息间拥吻在床，息间吻在床，天天的张张笑脸，天真一张笑脸，偏偏跟我练成一线，突然这一位。在这天际，是非不计。这一位，是这一位，重组我身体，用你的美丽。今天我默然你在面前，不必再挂牵。做我女人。只一次誓言，一生伴我的，天天的跟你入眠，天天跟你入眠，一朝早将眼面前相见。这一位，没有一位，在这天际，是非不计。这一位，是这一位，重组我身体。 认识香港呢两个男子嘅组合啦，你可能喺啲婚宴嘅场地都见过佢哋噶。喺香港啊，佢哋有 busking 之余咧，都系担任好多嘅婚宴嘅乐队啦。佢哋嘅名字叫做炭佬，有佢哋呢首新歌。 做我女人，让我奉上今世人，今天可否答允？即使生老病困，亦同手终身。不休不倦的捉紧，是我女人伴我度过一世人，一生天天相衬，分分钟抱着你，让我不记衬，终身不渝的指引，终身不渝的指引，终身不渝的指引。 新歌的歌名叫做《做我女人》。 Performing just like my Rari, you're too fine, need a ticket. I bet you taste expensive. Pouring up, up, up, out a liter. If you're keeping up, you should keep it. Tequila and vodka, girl, you might be a problem.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I know that I should, but my heart wanna stay, wanna stay, wanna stay, wanna stay now. You can see it in my eye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亚洲博览馆将会用作社区治疗中心，治疗病情轻微的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期望最快下个月初可以接收第一批病人。目前正是检视各软硬件和流程，确保运作畅顺。消息人士指出，启用亚博馆要处理的问题较鲤鱼门度假村复杂，最重要是做好感染控制措施和通风设备。现场除了要有足够卫生设施，包括洗手间等之外，亦都要顾及一些细节安排，例如医护人员着上和除低保护装备的地方等。另外，适用于不同程度病人的病床都要购置和准备。据了解，医管局早前亦都已经派员视察场地，并且正是招募人手，有信心会有足够人手到亚博馆照顾病人。食肆全日禁堂食的规定听日生效，午饭期间不少的市民在食肆享用禁令生效前最后一次堂食。其中在乐富一间茶餐厅，负责人说，现时晚六朝五禁堂食的措施实施之后，生意下跌大约四成，预计听日实施禁止堂食之后，生意额只是剩低三成。租金方面，他说得到业主帮忙，暂时可以舒缓压力，未有考虑削减人手，反而增加了人手送外卖。又说如果有助找出病毒源头，即使不做14日生意亦都愿意配合，以免治标不治本。英国金融时报引述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说，外资银行正是拒绝香港特区高层官员的账户，这些官员越来越难以在外资银行开户。陈志思接受本台访问，承认被美国一家银行要求取消户口，但是说自己在美国仍然有其他户口，亦都未有受到影响，相信今次事件和个别银行怎样处理涉及政治人物户口政策有关。被问到是否与美国有可能制裁香港官员和政治人物的措施有关，陈志思说，有关的收紧制裁未出现，不知道真正影响，重申在未出现制裁消息之前，因政治人物身份开户已经要面对很多额外审批，在港区国安法之前已经出现。台湾新增五宗新型肺炎境外输入个案，其中一人由香港入境，四人来自菲律宾，当地累计467人确诊。疾控中心说，来自香港的患者是30多岁男性，今年一月到香港工作，7月16日曾经不适并且自行服药，到上个星期四出现有痰和嗅觉异常，但是未有就医。他前日入境台湾的时候主动通告机场检疫人员，获安排检测和隔离，今日确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四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雷暴，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68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97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7点，升1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2元，升22元；阿里巴巴245.6，升6.4。中心国际26.05，升1.2；美团点评190.1，升5.1；中国平安83元，跌1.5；斯摩尔国际40.55，跌1.65； 汇丰控股34.65跌7毫，小米集团14.92升3毫，港交所363.2升9.4，友邦保险72.9升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5.56，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8，人民幣7.008，英磅對美元1.285，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664。日經平均指數報22,657點，跌58點。港金現價報17,880元，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4.89美元，賣出1,925.4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報告隧道情況先啦。現時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龍尾喺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多車啊，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灣仔出口。紅隧九龍入口淨係公主道比較繁忙，龍尾康莊道橋面。港島路面咧，而家東區走廊去中環近住維園落橋位一帶就比較多車嘅。而中區嘅德輔道中東行去金鐘，近住租卑利街至到希利街段咧，交通都係比較繁忙嘅。九龙方面啦，观塘道东行去油塘、康宁道一带咧多车啊，咁啊比较挤塞嘅。龙尾去到常怡道，观塘道东行油塘方向康宁道一带咧多车啊，龙尾排到常怡道。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音乐情人郑子诚，人生就像大海。时时刻刻都在或大或小的波动之中，在这段水深火热的期间，我们最紧要心存盼望，相信明天会更好。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之芬，暑假我谂住开个蜡烛班，不如你都叫埋你屋企人一齐嚟参加。 杰棠，你呢个主意好好啊，不过 timing 就错晒咯。而家疫症横行，我哋应该应政府呼吁暂停集体活动噶嘛，或者你可以搞网上班，我同屋企人喺屋企睇住你嘅直播一齐整。 咁都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还有我话事， 霸气霸气啊， 冇错，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的，但是历史就是人都讲得吧。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是咁话，畅谈社会文化的前世今生，一人一句同你多角度分析历史。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去 dancing. Turn the radio on loud D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So don't get more. 呢一首歌咧，反映香港一句问题嘅，嗰句问题咧就系土地供应嘅问题。佢哋系 Nowhere Boys。至于转头，我哋今日都请嚟一位嘅嘉宾，介绍佢哋嘅新歌，都系土地供应问题之下嘅一个嘅题目嚟嘅。 要乜有乜买乜，到底有乜嘢需要应你等你帮阿妈爸爸请有地球。放租放盘放手放心，你休得俾我等我帮你手，如果未退休。用青春收购转流， 一食都会公动呕。 Nowhere Boys 新歌，作品名称叫做 That's Why。 你呢？你有楼未？如果你有楼，我要问你，咦，你那层楼有没有厨房给你煮饭吃啊？今天在电话旁边的呢，有香港一队的独立乐队叫做神奇胶，有他们的主音日新的。嗨，你好。 Hello, Eric, 你好啊，大家好，我是神奇胶乐队的主音，我叫做日新啊。 你好啊，喂，收到你们今年这首的新的派台的作品啊，我觉得挺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即这一期的歌呢，突然间有好多歌都会是好打气啊，跟住有种沉重在中间啊咁样。但你哋呢首呢就是真係好轻松嘅一首歌嚟嘅。咁虽然而家就话啲抗疫期间唔好拎咁去人哋屋企啦咁样。係啦，嗱，新歌歌名呢叫做放心吧，爸妈不在家。係啦，喂，搵你介绍下呢首係新嘅作品先。 好啦，其实呢首作品呢，即係有啲听得神奇胶内嘅观众都知，其实喺好耐之前呢，好似一首口水歌咁已经诞生咗啦。即係其實呢首歌呢，我哋諗咗出嚟已經好耐，但係呢咁多年嚟都編唔到，即係編極都編唔好嘅。咁一路掉低咗，直至到呢最近呢，我哋就成員們就有啲新嘅 idea， 咁啊將首歌重新 編好呢就做咗呢首嘅作品出嚟啦。咁其實呢首歌就歌如其名好簡單嘅，我哋嘅作品都同個歌名係一樣，即係放心爸爸媽媽在家，就係即係各位年青嘅男女都會經歷過啦，即係男仔第一次咁啊，約女朋友想翻屋企嘅時候，梗係想喺一個安全嘅環境度獨處啦，係咁啊，揾爹哋媽咪唔喺屋企嘅時間上到去咁啊，本身爹哋媽咪就唔喺屋企嘅，咁但係個故仔咧就係、是、點知咧個女仔咧就唔方便咁樣，咁、所以得啖笑啦咁。 画公仔画到出晒条肠咁样啊！ 系啦，冇错啦。 喂，但系我想问，咁系其实系几耐之前已经写咗？因为你话已经唱咗好耐噶啦嘛。因为我见咗啲 comment 都话，唉，终于等到你哋真系派呢首歌啦咁样。 其实咧，神奇胶嘅组成咧，即系讲翻组成，我哋组成嘅时候咧，我哋系未出歌、未录音、未写歌嘅时候咧，就已经谂咗两只专辑嘅歌名噶啦。 系乜嘢咧？我想知道。 系咁呢首就系其中一首歌名咯，即系我哋谂咗咗好多歌名，谂咗成廿几首歌名咧 list 晒出嚟嘅。 系 咁啊，而呢首咧就系其中一首咧歌名嚟嘅，就系放心爸爸妈妈不在家，但系嗰阵系未有歌嘅， 系 即系净系谂咗歌名嘅啫。 嗰阵时你系咩年纪啊？咋嘛？即系啱啱组成 嗰阵时，嗰阵时咧。其实我都仲未加入神奇胶，我系08年加入，佢哋呢件事系发生喺07年，就谂咗个歌名， 哇都 系啦， 好年轻啊，所以你 feel 到嗰件事， 好年轻啊，系啊，嗰时好年轻，但系就首歌系未有嘅，咁你话几时变成口水歌咧？即系有几句唱下咧，就系2012-2013年咁上，我哋第一次搞 show 嘅时候，上台玩，你谂下我哋。多么的搞笑咧！就是、我哋上台玩呢首歌，玩咗一分钟咁样完啦，因为未完成嘅首歌， 冇乜其他嘢， 我好想玩，系啦，因为嗰次第一次搞 show 啦，即系当年上系年幼嘅时候，又乜都乜冇乜经验噶嘛，冇乜歌，不如呢首一分钟都照玩啦，但系一分钟玩完都唔完成嘅首音乐咁样。 所以嗰陣時係已經有個 chorus 定係有個 verse 定係有啲乜嘢部分咧？你唱過一分鐘其實 嗰時有爸媽不在家，爸媽不在家咁樣有呢幾句 就一分鐘啦咁樣。 係啊，咁樣好無聊咁樣。 OK， 如果而家嘅概念嚟講係，其實就可以成為一首 EDM 嘅作品嚟，即係一個 loop 我哋可以試下 loop 多幾次。 啊，如果而家就得啦， 係啦， 而家得啦。其實我哋首歌咧，即係好老實講，我哋舊年、其實我哋舊年七月已經錄好噶啦。 係。 咁啊，其實想 release 嘅時候咧，咁啊咁啱遇著，因為社會問題啦，咁即係都好似你咁講，就係、是、我哋首歌係比較輕鬆、搞笑、開心嘅。咁啊，舊年我哋即係唔係淨係因應社會問題，我哋本身個人嘅心情都唔係太好。咁我哋就覺得，唉、哎，算啦，即係唔出住啦咁樣。咁啊，其實都係放到真係最近，我哋先至覺得啊，好似個疫情好似好翻啲啦。咁我哋、即係大家都覺得都可以係時候去籌組，因為我哋出歌咧又特別嘅，我哋都。我哋基本上首首歌都會想籌備個 MV 嘅，咁啊最近我哋就先至可以抽到個心情啦，咁啊去同阿導演夾就拍咗個 MV， 咁我哋個 MV 都邀請咗阿小肥去做男主角嘅咁樣。 係，但係點解會想邀請阿小肥？你哋唔自己做翻嗰啲角色咁樣 嘅？嗱，其實應該就我做嘅， 係咯。 咁不過咧，阿導演咧，導演同我傾嘅時候咧，導演就唔識小肥啦，咁佢都唔知我識小肥嘅嗰時，咁佢就拎咗啲 reference 嘅角色嘅相俾我睇啦，就係、是、一個肥仔啊，咁啊戴住眼鏡搞笑嘅咁啊，咁佢就話、你做啦，咁啊我話咁啊如果冇都係同我做啦，佢話其實咧我就想你做後面嗰隊 live band 嘅，不過個男主角你好難揾嘅，一係就揾阿邊個邊個邊個，或者一係如果你真係究竟係揾到阿小肥啊最好啦，我一諗就諗到小肥，我依我都係識小肥喎，不如真係不如邀請下佢拔刀相助啦咁樣，咁阿小肥又好好啊，真係，咁佢之前同我一齊做嘅嘢，咁佢話好喎、啊，一齊玩啦咁樣，咁佢又好幫手。 係咯，因為其實都係歌舞片嚟喎，其實個 music video 係 去到最後，其實又真係有一大班人一齊跳舞啊，其實都係一個幾大嘅 production 嚟嘅，可以係有排舞有剩咁樣。 系，我哋都有阿排舞师阿 Leslie 帮手排舞嘅，即系都真系有人排舞嘅，即系虽然系一段好靓好短十零秒嘅舞步啦，但系都系有排过嘅咁啊。 爸妈不在家，爸妈不在家，爸妈不在家，爸妈不在家，爸妈不在家，爸妈不在家，爸妈不在家。放心吧，我爸妈不在家。看 DVD 吗？哦，放学来我家。放心吧，我爸妈不在家。看 DVD 吗？哦，放学来我家。OK， 好晒人，全部翻深圳。今 惊冇人犯晒口袋拜神，攞啲孤信淋淋，全部食得真。就加烟见头晕，好似叫做金钟发昏。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熄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开晒灯。要悭悭奔，小心气温，一晚睡了七次根，玩得开心，玩得放心，天生野真过瘾。小心气温，一晚吹了七次根，玩得开心，玩得放心，是真也真过瘾。现在这分钟屋企无人，我是神，我是神。放心吧，我爸妈不在家。看 DVD 吗？我放学来我家。放心吧，我爸妈不在家。看 DVD 吗？我放学来我家。图书馆老友同行，流泪又点兴奋。去公园有途人，又怕你会冷亲。翻到屋企冇头痕，全屋得我一个人。点解屋企会冇人？去晒广州旅行，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不放心。正式光阴终于跨身，交足功夫攞奖金，唔知点解搞转气氛，执嘢收铺真冇人。正式光阴终于发生。交足功夫攞奖金，唔知点解急转气氛，执嘢收铺真冇人。明明绿灯转眼已经变红。 在这个时候再出其实都挺好，即是有一种即是轻松的感觉，有时可以唞啖气的感觉，我觉得是。 其实是的，即是我们都希望因为我们不嬲写歌呢，不是说社会是这样，我们就一定是写那样东西。我们这样我们很想即是我们都这轮我们觉得个心情是轻松一点，希望大家都开心一点去面对现在的疫情。即是我觉得面对疫情就当然要做好一些抗疫的准备功夫，但是其实个心情都很重要。 是 ,ok, 如果不是即是你变咗精神上面你嗰种压力又唔知点排解啦。 冇错。咁呢排都好多歌，好多歌听，咁啊我即係好似你咁讲，你呢首就比较开心啲，冇关、好似同个社会冇乜关真係呢排。 喂，但我想知呢，咁其实譬如你一提到你哋组成嘅时候已经喂有阵时係改咗歌名，我哋写咗一堆歌名㗎啦。咁之后呢就諗住会将呢歌名呢成为一首真正嘅歌嘅咁样。呢、這个其实喺你哋嘅创作过程入面多唔多常用呢一种嘅思考方法㗎。 其实呢这个是即一开始的时候即是做了这个动作啫。之后但是我们之后又真的有很多歌都真的做了出来的。 是。 我们第一只碟很多歌都是 有个歌名。 歌名做出来的。 但是现在就有点不同了，即是可能那个创作的方法就会。 现在就很老实说，我们创作的轴心是我 base 手啊 ,762 啊这样。因为一来个人成长咗，其实有啲人都话喂你哋啲歌好似同以前唔同咗，即係有时汤婷啊恒仔都会讲啲人话我哋转咗 style，但其实大家都明白我哋个人会长大嘛。咁、即係我哋随住身边接触嘅嘢又唔同啦，个心境又转变啦，所以写出嚟嘅歌係真係会唔同嘅，因为我哋自己做咁啲歌，同埋我哋唔会係即係 indie band 更加唔会去话我特登因为个社会咁我就要写呢个社会嘅嘢，我哋唔会咁，我哋都係通常身边感受到啲乜就写啲乜嘅时候，所以就同以前可能寫嘅真係會唔同咯，尤其是呢首係真係好老實講，我諗你依家叫阿762寫呢首歌咧，佢寫唔出嘅， 唔出奇啊！大佬個人都應該三字頭咯，我諗有冇啊？ 哇，762啊，762真係唔止啦， 而家你可能即係好彩做咗人哋阿爸媽，就係以阿爸媽嘅角色去回應翻呢首歌入面個男主角咯。係 啦，冇錯啦。 喂，咁但係如果係今年啦，咁嗱，而家有呢一首嘅新歌啦，咁本身喺今年音樂上面有冇第二啲嘅準備或者計劃㗎？其實 我哋有嘅、因為咧，我哋本身都寫咗幾首歌，咁其實除咗幾首廣東歌之外，我哋比較特別咧，就係其實我哋有一首台語歌㗎。 哦， 係因為我哋其實之前咧早嗰對上嗰六七年都成日去台灣出 show 啦，咁啊其實都識咗啲台灣嘅樂隊朋友，咁啊其中 Pisco 咧佢哋就幫我哋寫咗一首台語歌咁啊俾我哋，叫做歌名遲啲先講，即係其實有噶啦，即係早曬，但係我哋就做緊 fine tune， 因為我哋都想即係做得完整啲先至推出咯，咁啊同埋又係嗰句啦，因為而家其實個即係疫情咁樣，我哋所有嘢都慢曬，想做個 MV 咧都好似綁手綁腳咁樣，都我哋都係會想籌備個 MV 嘅咁樣。 咁所以今年內咧，即係希望疫情快啲過啦，咁就可以再一次投入翻去嗰啲係拍攝啊、錄音啊等等嘅過程咧。咁呢首台語歌就有機會可以今年就聽到啦。 冇錯，應該都係可以今年來聽到嘅。其實我哋除咗台語歌，都仲有多兩三首廣東歌都寫咗嘅。不過就我哋又想試下自己做錄音嘅，咁樣好多嘢都。今次都試，即係最近呢兩年都係試緊自己去盡量做翻多啲啦咁。 咁期待呢一首，我都幾期待，即係香港嘅樂隊帶上台語歌出嚟嘅感覺係點樣樣嘅？呢個幾有趣嘅一個火花嚟嘅。咁但係唔緊要啦，咁而家就聽住呢一首先啦，《放心吧，爸媽不在家》先。係啦，咁期待你哋今年嘅陸陸續續有你哋嘅新歌繼續派台。 好，多謝 Eric。 好啦，今日多謝曬神奇交嘅日新，謝謝你 ，thank you，thank you。 吐出烟圈，轻轻粉碎，任意占据，气温过分规矩，没有证据，太穿透抹去，将黑色放体半隐去，没有过去，太纠结怕负累。太空的深处，黎明前到自会破晓，连空间仿佛也扭转，吃得少。漩涡中感叹自己失方处，谁能突破略大轻佻，还是自弃身份，放纵被吃掉。 和证据之后，他们开始转向人权，质疑最大的侵犯人权者却以人权为借口打压一间中国公司。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的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四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雷暴，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54点，升150点，总成交金额107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7点，升1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早价，腾讯控股543元，升23元。阿里巴巴244.6，升5.6。中芯国际26.35升1.5，美团点评191元升6元，斯摩尔国际40.2跌2元，中国平安83.05系跌1毫，汇丰控股34.85跌5毫，小米集团14.88升2.4，港交所362.6升8.8，友邦保险72.7升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966，瑞士法郎8.403，澳元5.526，加元5.792，新西兰元5.15，欧元9.0785。每百日元对港元7.3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16。日经平均指数报22657点，跌58点。港金现价报1771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6.48美元，卖出1917.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去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春园街那段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排出去轩尼诗道。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是车多缓慢，龙尾在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在将军澳因为有水务工程，环保大道去宝林方向，近住将军澳运动场的一段单车径封闭了，踩单车的人士去到那里就要落车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体能活动每一次最少要持续10分钟，动多些就会有效预防非传染病，例如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慢性呼吸道疾病。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明白晒。 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躯壳，以个性解开束缚。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骚动音乐。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骚动音乐。 之后嘅骚动音乐啊，有阿琼啊，琼 系咪要好有希望，好有？ 梗系啦，尽量撑住啦，你食 lunch 啊，顶住先， 顶住先啦，系啦，都好难啊，大家都咁样， 系啦， 所以轻松啲啦，因为而家又成日话叫大家唔好出门口啦，咁样，咁唔好出门口有啲咩做咧？咁样。即系唔同 饮奶粉啊！我喺公司系啦，冲支奶粉饮下先。 即系你又好难，即系叫啲人又喺屋企玩手指噶嘛？ 系啊， 嗱， 玩手指要戴手套啊！ 即系 干净啲啊！你哋 嗰个都要戴手套， 玩 人哋嗰个 唔得，唔可以玩人哋嘅手指啊！唔准，唔准。 我开心我可以玩人， 唔可以，唔可以，唔可以。 翻嚟先系认真讲啦，真系，因为喺屋企耐啦，咁喺屋企耐真系要搵啲细嘢俾自己做下啦。咁我就又睇咗一个内地嘅选秀节目。 哦， 但系呢个真系音乐性强好多，可唔可以咁讲咧？音乐性强好多啦，因为同之前我哋讲过嗰、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咧，嗰个娱乐性系强好多。 系啊系啊。 但系呢个咧，我觉得哦，好似音乐性真系强啲啦。同埋我想问下你意见嘅，即系到底呢件事 work 唔 work 啦咁样？咁其实嗰个比赛叫明日之子，我哋之前介绍嗰一位歌手咧，毛不易咧，其实佢就系呢个比赛曾经嘅冠军嚟嘅。咁、 okay. 其实今个比赛咧，佢诶转咗一啲嘅玩法，因为其实你只系拣歌手啊，或者拣男团女团咧，其实内地已经做到多到烂啦，即系大家已经失去咗个新鲜感啦。咁于是乎，佢今次选咩咧？佢选 band。佢揾咗唔同，全部都係男仔嚟嘅，佢哋有各自擅長嘅樂器，有啲唔止擅長一種樂器，咁有啲樂器冇咁耍家嘅時候呢，佢所謂佢嗰個賣點就係佢賣佢係主音個位啦，即係賣 vocal 個位啦，咁於是乎呢，你見到佢哋每個人都帶咗一啲嘅武器嚟參加今次嘅精選，咁之後佢嘅目標係咩呢？即係個節目嘅目的呢，就係佢會揀五個男仔出嚟組成一對 band 出道。 哦， 會唔 work 呢？其實 真唔知喎、啊。其實因為佢你都可以話係全民造星，其實都有類似嘅呢啲概念㗎嘛。 但 不過佢係跳舞啦。咁但係譬如佢第二季都有一啲係即係玩樂器，跟住啊有啲評審話啊，其實你又識彈 keyboard， 你又識彈吉他，你又唱得好，不如你哋一齊整隊 boy band 啦。咁 係啦， 即係又可能係真係 work 嘅。Love Raw 選秀節目就係、是、一個可能半年嘅時間入邊，幫你儲盡人氣，做盡話題。咁你出嚟咪可以其實係慳咗啲時間，唔使由零開始認識你咯。 係，同埋唔使做咁多宣傳啦， 啊、 又或者有一啲歌手的而且確係參加其他選秀節目啦，咁以個人身份出過道啦，咁可能個效果唔係好好，咁於是乎又嚟參加呢個比賽，睇下有冇可能 搭 band 會好啲咧。全民造星第三個 season 都係有類似嘅 concept 㗎。 係啦，咁所以我唔知道，因為我對你話，如果一班人夾 band， 只係通過個比賽，啊，你係電吉他，你係吉他，你係主音，你係打鼓嘅，咁你係其他 keyboard 咁樣。即系到底嗰个化学作用可唔可以令到佢哋成为一支好成功嘅 band 咧？我系有啲嘅困惑嘅， 真系唔知啊！ 因为你见第一集咧，佢哋自我介绍嘅时候，即系每个人出去都有啲才艺自我介绍啦，咁样。咁其实咧，我已经发现啊，咁你哋点样砌埋一齐？因为有啲男仔一开波已经讲话，我想夹嘅 band 系行日式摇滚嘅，日系摇滚嘅。咁有一啲咧系好直接同你讲，佢系做后现代摇滚啦，又或者系电子摇滚多啲啦。咁我就喺度谂，咁如果我假设即系日系摇滚呢个，加咗后现代呢、這个，又或者佢再加 后现代日系， 系啦，咁就又再加埋 电 子 摇滚。 咁另外有一个系 acoustic 少少嘅，咁就 小清新。 即系咁，你个成个队名就系大家好，我哋系日系小清新电子。后现代摇滚乐队 系啦，即系本身日系电子小清新已经好后现代 了。我唔系后现代，系诡异啊，大佬。 不过 過我又覺得即係嗱，因為我冇睇啦。咁但係你話啊，其實有好多夾 band 嘅人，咁可能佢哋隊員之間其實各自有自己好 favorite， 我好中意玩嘅音樂類型。但係去到走埋一齊嘅時候，我覺得對樂隊或者你做個組合都係啦。咁組合係咪咧？樂隊先啦，樂隊好緊要就係大家有冇一個共同嘅信念去到做嘅，有冇大家一齊都想講 story 一齊去做？咁、如果你話淨係因為樂手同樂隊係好兩個唔同嘅概念嚟㗎嘛，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要分得清楚咯。咁我話你又唔能夠排除就係、是、啊，我哋喺做呢個真人 show 嘅時候咧，我哋真係發覺哇，原來我哋真係 best friend 嚟㗎，不如我哋組隊 band 啦咁。 我想話呢啲係女仔之間先會可能有到嘅對白， 係即有可能係真係咁㗎嘛。 一班十幾廿歲嘅男仔喺埋一齊咧，我覺得其實個節目好難做啊，因為我睇到我就發現佢哋有一個共同嘅特徵係咩咧？就係唔係好講嘢。 哦，因為音樂係我哋嘅語言。 同埋咧，我即係嗱，必須要講完可能好專業嘅音樂嘅部分啦，去到我所關注嘅一個重心啦， 就係靚唔靚仔啦。 好靚仔啊，真係，同埋你真係好了解我啊。嗱，必須要講，即係如果大家純粹想睇一刻靚唔靚仔，你可以去試下望下嘅。即係如果你對於夾 band 呢樣有冇興趣，你都可以去望下啲仔。 係 點解呢？如果因為選男團咧，其實大家某程度上已經有一個。我覺得比較窄少少嘅審美觀㗎啦嘛，即係青靚白淨啊，高高瘦瘦啊，識跳舞啊，老老實，尤其是係內地啦，無論男團定女團咧，其實有一個比較固定或者甚至乎大家接受到比較高嘅審美啦咁。但係因為今次係夾 band 啊，即係佢哋每個人咧，其實可能未必識跳舞，未必識其他乜嘢，但因為佢哋識樂器，老老實實你睇得出佢識唔同樂器嘅人嗰、那個氣質咧、已經係唔同啊。 哦、 即係你發現咧木吉他嗰啲咧，就有啲一出場你已經覺得哦。卢广仲 type 噶咁样啦，啊、哎、有好多非常之 Q 噶，都真系系啦。 开个咩头啊？讲咩音乐性啫？去到最后你睇你最兴奋系咁样， 真系好靓仔噶。嗱，嗰个纯粹系个 lead in 嚟嘅，嗰个纯粹一个大入。我真正想讲嘅都系关于靓仔呢个部分。 所以现实好简单嘅啫，就系你唔靓，佢边 care 你嗰啲咁嘅音乐造诣啊？你唔靓边个 care 你内涵啊？你内涵写份面度。 有噶，有啲一睇你就覺得，哎呀，你真係優一小生，你一定係唱啲好有心思嘅音樂噶。 真係，一睇個樣我知，肯憎嗰啲我見好多。 我都見好多。 咪係咯。 嗱，但係今日 成日睇新聞都見啊我。 翻工都見到啊。周圍都有啊，總之。但係今日想講啊，呢、這個即係而家未成團啦。咁其實我都關注緊佢哋之後嚟緊個方向會係點樣嘅。咁如果有興趣，即係喺屋企你冇嘢做㗎啦，係咪？咁、不如上去望一望啦，咁樣。咁、那個比賽叫明日之子 Super， 即係而家仲係選緊嘅。 選緊嘅， okay， 選緊嘅咁樣啦。咁 揀咩歌咧？你未出道。 靚仔。係咯。講呢個歌。評判團。 係。 其實評判團呢有一啲大家一定會知啦，有朗朗，因為即係由樂器表演專業角度出發，咁有朗朗啦，咁可能舞台效果同埋寫歌創作方面呢，佢哋揾咗鄧紫棋阿 Jam， 咁另外有一個呢其實係一個內地歌手嚟嘅，以及呢我聽其實我之前都不嬲識佢，而且我知道佢喺內地八十後嘅心目中有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地位，佢、叫做樸樹。 哦， 你知啊？ 佢知啦，佢有一首歌係啊，嗰首歌好好播㗎，以前興琴我成日拎出嚟㗎。 那些花兒， 唔係呢首，唔 係 呢首，唔係最第一首佢好紅嗰首歌，咩愛咩唔記得咗啦。 之後再算啦。 係啊，樸樹，我知係邊個。 因为佢即系 升唔起个歌名， 但系因为一路以嚟即系爆红之后咧，一路都受到情绪病嘅困扰，所以其实之后就变得好低残啦。咁以及都唔系成日会参加啲真人 show 啊或者任何节目嘅录制嘅。于是乎咧，当呢个新闻知道哇，樸樹会做呢个选秀节目嘅评判，基本上系内地音乐圈都已经爆炸咁滞啦。咁除此之外，亦都好多人都好关注呢件事喺节目当中嘅表现啦。咁我觉得佢真系冇辜负大家对佢嘅睇法。好有自己嘅一啲嘅見解，就佢俾選手嘅一啲評語嘅時候，佢會講話我覺得你彈得好好，但係你唔係我鍾意嗰杯茶。而但係佢話呢個節目一個好處就係呢，你只係需要揾到鍾意你杯茶嘅人，你唔需要特別討好我嘅、因為你只係需要揾到同你夾到音樂嘅 band 味就 OK 㗎啦。 係㗎。 咁我覺得呢、這個哇好啱啊，好啱聽嘅道理啊。做咩啫？ 度，你高音啊你， 同埋佢真係有一種憂鬱小心嗰種氣質，係令你好想聽佢講故事嘅咁樣啦。咁然之後都的而且確咧，即係我覺得喺當中一啲表現啦、啲評語啦，都係唔係誇眾取寵，而係真係係為咗班小朋友好嘅一啲嘅意見啦咁樣。於是乎今日揀嚟佢《生如夏花》呢隻專輯當中嘅其中一首作品，我覺得之前盧海彤都有翻唱過，即係好係情緒當中嘅一啲嘅作品啦。歌曲名稱叫做《來不及》， 我記得我醒咗嗰首係咩啦？ 係 我爱你再见。 哦，我坦白讲，其实呢一首咧，系啊，其实呢一首咧，我反而唔识啊。 跟你前辈学嘢啦。 系啊。 和我在吗？ 再见。 佢把声真系好好听。 我真的覺得咧，有些人把聲係識講故事的， 係啊， 就是呢一種就係嗰種狀態，咁加埋啲歌全部都係佢自己寫的啦，係會有嗰種效果喺度。 係啊，同埋佢呢種聲咧係好高級啊！你成日用嗰個字，即係佢呢把聲係好高級咧，即係嚟啊，你就會忍唔住聽曬。 我希望我哋有一集可以介紹一個人把聲係好低級嘅， 係咩？我哋把聲已經好低級嘅喎。 我哋何止把聲低級，我哋人都低級啦。 係啦，嗱 喺咁嘅音樂戰底底下講呢啲對白，其實真係好唔啱。 係啊，嗱，頭先阿瓊今日就介紹咗係樸樹呢首舊嘅歌啦。 係啦，咁、那個名稱叫做來不及。 係啦，咁啊，我都話有一首樸樹嘅歌，頭先揾到啊，係啦，我記得係邊一首啦咁樣。因為嗰陣時唔知點解係乜嘢原因係有派台嘅，咁嗰時仲要係即係 CD， 講台成日都收 CD 啦，我哋係啦。咁然之後咧，我係將呢有 keep 低嘅，因為嗰陣時做半夜做輕談嘅時候咧，攞嚟播係好好聽嘅。系啦，咁你未听过嘛？ 未听过，跟前辈学嘢啊嘛。 系啦，呢一首啊，我爱你再见啊，都系樸樹嘅作品嚟嘅。 像命中注定一般，如火一样的那个夏天，撩人的夏日舞会，你跳向我的身边，泪滴稍微淡。在你说爱我的夜晚，真甜蜜啊，我爱你到永远，可哪有什么永远，是非爱恨已无需再变，下一曲无伴更换，失去的永不再返，你后悔了吗？痛得像死去的夜晚，你原谅了吗？爱你又把你伤害，为什么什么就不能相爱，一直到我们死去呢，又去了哪，所有爱和誓言，我流着泪的恋人啊，时光已将一切更生充满遗憾，一切都不必重来，什么也无需更改，生活在继续，误会从来不曾停止，一错再错的的故事才精我爱你。

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再想为你介绍嘅都系一位忧郁嘅创作男歌手啊。 比如傍晚，看着天光将近的窗外，开始觉得遗憾。不是每次低潮的来去都与挫折有关，所以呢？比如伤感，从十七岁开始便从没觉得是个负担，眼泪流就流了，谁会为他留什么档案？直到日子久了，谁替他们平凡？眼睛泛起微光，闪闪。我还没离开，离开。似曾相识的片段在眼中飘散，扬起记忆的帆回到那片海，看看当时有多悲哀，但你也还在，还在拥抱着我，哭得比我还想笑话。岁月瞬间变成一栋博物馆，一颗颗眼泪不停地转。 他的名字叫做郑兴，拣嚟最新专辑《眼泪博物馆》当中的同名作品，那个名称就是叫做《眼泪博物馆》。而在这一座博物馆当中呢，收藏的全部都是跟眼泪有关的故事，有苦有甜的。跟着下来，他会数下每一滴眼泪的故事，告诉你听成长的意义。 撑着思念的翅膀，总在这样的夜里溃败，但我没离开，离开。收藏你的眼泪，不再让它风干，扬起记忆的帆回到那边海，看看当精彩。你依然还在，还在拥抱着我，哭得比我还想笑。光将近的窗外，开始觉得遗憾。不是每次低潮的来去都与挫折有关。 咁多眼泪，有冇为呢个城市而流嘅故事呢？ Cause I've been hiding and I keep my head laid low, cause I'm too scared of fighting with myself, showing how I really feel.Then I just keep pretending, pretending till I'm part of this game. Now I don't even know my heart or recognize

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着岁月漫长，虚度亦无憾，平静对抗凶狠，受过冲动的教训，那天清风吹散密云，同行有更多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别无千余晒，寻觅同伴笑着去挨，绵羊多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直，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着这颗心，来吧，退后，环抱大世界。混乱下遇上生活，求情无用，求救助亦无门，神继续。是这样过，我要在我心开满花，无人可以管，所以继续游玩。哦哦，任坏人再坏，看守这片原始心态，围墙外守候着，好好活着，人纵使不快，生最初没有扼杀，没有变成反派，宽恕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当看离了炎凉世态，从心态上找寻宁静天涯。 近期好鍾意嘅派台作品啊！梗系有吴业坤最新派台歌曲，曲名称叫做《原始心态》。点样可以维系呢一片嘅原始心态，等到睇到花花世界嗰一日呢？我觉得系淡定有恬静。点淡定法？呢首歌话你知。 身处在一个停不下来的时期，爱在摸索我和你之间的关系，世界太糜烂，变化太多端，仿佛是昨晚，时空是不是错乱，爆炸的时代里，我们越来越是远离，与你彼此，愿你自己，愿你所有真实的感情。哦哦，亲爱的，我们都经历过了世界末日，迷幻的错觉依然将我们所有人欺骗。所谓真亦假，在这世界中谁有答案？我们多无知，多少的忧愁，长夜漫漫，时常都恐慌，日子太茫然，忘记了彼此生活的意义。是太忙乱，失去了秩序，追求名与利，在这虚与实的超现实里，我们都应该试着停下来，倾听彼此的心。有什么能够让人相信？是什么把我搞得焦虑，把自己给抛弃？有神圣秘密，要继续的寻觅。再继续。 仲认唔认得呢一把男声？佢叫做李英允。最新专辑《水歌》当中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自造浪漫》。咁用翻国语发音咧，就系同制造浪漫系同音字嚟嘅。点样为之制造浪漫呢？搞清楚令自己焦虑嘅事情到底系啲乜嘢，之后点算？唔好理佢咯。呢一首歌都 featuring 咗一位台湾近几年嘅男新人，佢叫做李权哲 Jerry Lee。两个一齐话俾你听，怎样在乱世当中维持一个平静的心境。 不知不觉我也被卷入这游戏里，搞到我的眼睛真的很需要好好休息，说更近的距离更是不透明，我在这水泥墙中寻找各种意义，越是想逃避越是不透明，我看着各式各样的回忆都被牢牢地存进彼此的心，有什么能够让人相信，是什么把我搞得焦虑，把自己给抛弃，又神神秘秘，不要继续再寻觅，再下去。天下雨天，马路边地平线啊，哎哎哎，台风天、星期天，对我都没差别啊。 呢段歌词就好紧要啦。 呜呜呜，大晴天，下雨天，马路边。 无论是晴天定是远天，定是定平线啊，无论是台风天定是星期天，对我来讲都是没有分别的。如果可以在乱世当中有这种的心境，我想大家都会好过一点。或者真的要学会苦中作乐的，在苦痛中有嘉年华的感觉。 黑夜下汹涌，玫瑰呈现燃夜的能，只有我们才懂，心情无缘多动，每个月都需要 so to so， 难做第二夜你心事对我说，当你眼角是来说 作品揀嚟九 M 八八新歌，歌曲名称叫做 Hello Bye Bye， 用一种嘉年华嘅气氛去描写女仔嗰几日嘅痛楚，话俾你听，所有嘅痛都系会过去嘅。呢种心情，大家真系要学下。 我的腹部 主同你讲拜拜，我哋听日下昼3点苏明音乐再见。